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，中关村故事，未来已来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今天我们来一同回顾经典电视剧中的歌曲。1982年，由叶欣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蹉跎岁月》一经播出，便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。这是第一部描写知青生活的电视剧。有趣的是，当叶欣应邀改编剧本时，还不知电视剧为何物。而主题歌《一支难忘的歌》，随着电视剧的热播，也一炮而红。香港作家黄谷柳先生的小说《虾球传》讲述了二战后一位贫苦少年虾球从香港浪迹广州，最后进入游击区的故事。1981年，由张穆桂担任编剧的《虾球传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成为了第一部打进香港东南亚地区的内地电视剧。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《游子吟》至今仍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中。 苦有限，谁知那流浪的悲痛心酸，遍体的伤痕，满腔的仇怨，无休止的脚印啊，血泪 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是反映抗日战争的经典剧目，感动振奋了整整一代人。《四世同堂》全书长约100万字，是老舍最重要的长篇小说。老舍怀着鲜明的爱国情怀，展示了中华民族危亡时刻的众生百态。著名艺术家骆玉笙演唱的主题曲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更是家喻户晓，那雄浑苍凉的唱腔令人闻之无不动容。 Yeah. 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主题歌《敢问路在何方》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了。这首歌自问世以来，多次在国内获奖。1998年还获得法国首届华人影视歌曲的雄狮奖。这首主题歌既大气又有民族韵味，词曲结合相得益彰。尽管已是20多年前的作品，今天听起来依然很有生气。你可能没有看过海岩的第一部荧屏作品《便衣警察》，但你一定听过这首歌。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雨雪搏激流，历尽苦难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。这便是《便衣警察》的主题曲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 几度先生， 写在手，为了我是你微笑，为了那你的丰收，正容岁月何惧风流，正容岁月何惧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，改革开放正式走进千家万户，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质的提升，而伴随着我们生活的文艺节目的形式也越来越多种多样，无数优秀电视剧让我们大饱眼福，充实了我们的情感生活，它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最好的见证。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听电视剧山不转水转的同名主题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